委员会1号到3号先后表决通过三项决议，其中均写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6年写入联大决议。中方代表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凝聚广泛共识，顺应时代潮流。中国将始终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携手各国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与乌克兰3号再次交换部分在押人员，各释放107名人员。俄国防部表示，俄方人员当天被释放后返回了俄罗斯。乌克兰方面表示，被释放的乌方人员中有74人是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守兵。俄国防部3号称，俄军在赫尔松、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地打击乌军指挥所武器装备等。乌方称，乌军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等地击退了俄军进攻。俄外交部3号就英国参与对俄黑海舰队恐怖袭击一事召见英国驻俄大使。俄方称，英国这种对立的行为会带来对抗升级的危险。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提供给乌军的 2.2 万套需要特别监督的毒刺防空导弹等高危武器中，能明确去向的只有约 10%。 国际人士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拱火浇油，致使冲突持久化。 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杀伤性武器，而不是尝试在谈判桌上结束冲突。美国等西方国家必须停止火上浇油的行为，对话结束这场冲突才是现实所需，各方要为谈判创造条件。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联合国大会3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再次敦促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这是联大连续30次通过相关决议。英国中央银行3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2.25% 上调至 3%， 这是去年12月以来英国央行连续第8次加息，也是自1989年以来英国单次最大幅度加息。英国央行表示，英国经济前景极具挑战性，预计今年第四季度通胀率将升至 11% 左右，基准利率可能将继续调高。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3号公布第25届议会选举的全部计票结果，由利库德集团与沙斯党等其他政党组成的支持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获得议会多数席位。73岁的内塔尼亚胡有望被授权阻隔，并再次担任以色列总理。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近日相继发现24个无名墓穴，其中的遗骸疑似为1921年塔尔萨种族大屠杀的受害者，专家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确认。20世纪初，塔尔萨市格林伍德社区是当时全美最繁荣的非洲裔美国人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1921年，当地发生白人暴徒袭击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事件，造成大量非洲裔美国人伤亡。 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延续着文化价值，讲述着中国故事。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推荐。 说北京话北京，古都的新貌更年轻，北京人物北京情，让您越听越爱听。徐德亮讲故事，京腔京味真好听，古往今来探秘境，去说传闻也有名。别忘听徐徐到来话北京，话北京。 话说我还上小学的时候啊，有一天我跟和我一块说相声的那个英宁啊，一块去小卖部买东西。一进门呢，看见老板在睡觉，英宁就把老板叫醒。啊，老板说：“你小朋友，你要什么呀？”英宁说：“我要一包方便面。”老板抬头看了一下放在货架子最上边的方便面，很不情愿的把梯子拿来，只想快点打发我们这两个小鬼走啊，然后接着睡觉。正准备爬上去拿方便面的时候，老板就聪明地问了我一下：“你也要一包方便面吗？”我说：“不是啊。”老板噔噔噔噔，那撅着上去爬好了好高，拿下一包方便面来给英宁，然后问我：“那你要什么呀？”我说：“我要两包方便面啊。”其实呢，也就是我想抻了抻了这老板啊，他这个服务态度不好。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刚才呢，咱们说的是一个笑话，当然这个笑话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我们近期的主题系列就是说说北京的饮食文化，今天我们来说说两种面食，一种虽然不是北京特产，但很多北京人都离不开，还有一种那是咱们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的经典小吃。这两种面食啊，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可以用开水泡一泡吃。前边我说的是方便面，后边我说的就是面茶。说的方便面呢，我对它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我们的录音师乐乐特别爱吃，我就说他，我说你订个快餐也行啊，老吃方便面啊没营养。好，结果这乐乐还挺倔的，我就喜欢吃，我就喜欢吃。我就劝他呀，我这人心好啊，我说方便面啊确实不太好，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就为了把钱存下来寄回家去，所以早上吃方便面，晚上吃方便面，夜里还是方便面，中午还是方便面，天天吃方便面，三个月她就死了。我们这录音师乐乐大惊失色，真的呀？我说我骗你干嘛呀，那我以后不吃方便面了啊？那个她是怎么死的呀？他就是买方便面的时候出车祸了吗？这又是一个小笑话啊。不过呀，科学论证啊，长期吃方便面对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是呢，方便面确实是方便，从诞生到现在这个发展还挺有历史的，在咱们现代北京人的生活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下面呢，我们就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京城文人，京味饮食民俗专家，京味儿、京味儿十足、吃货词典等畅销书的作家崔淡远先生给您说说。 活着就得天天乐呵，有话不能憋着，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太啰嗦，别不告诉你，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活呢，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说说怎么要贫呢，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现在还得看孙子，左邻右舍有点矛盾，是不是咱得说说，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屋里院外杂七杂八少说了一句行吗？ 北京风情。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大远，今儿呢跟您继续分享面条的故事。要说这面条啊，花样太多了，那这哪种面条消费量最大，或者说是卖的最好最多呀？其实啊，您可能没想到什么呀，方便面。您别看这炸酱面在北京这么有名啊，那打卤面这么有规矩有讲究，那意大利面那么洋气，谁都卖不过方便面。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超市里头到处都是这种油炸方便面呀。那这油炸方便面哪来的呀？现在超市里这油炸方便面啊，它的直接发明人是出生在咱们国家台湾的伍百福先生。大概是1910年前后吧，台湾省嘉义县埔子镇呢，有一户吴姓人家。这户人家呢，以经营布匹生意为生，在当地那也算是名门望族啊。那一年呢，得了个大胖小子，就取名啊叫伍百福。可谁想啊，这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啊，父母啊就都过世了。这百福呢，就跟着爷爷奶奶啊，在自己家这布匹批发店里长大了。到了1932年呢，因为生意的关系，他就迁居日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所有的财产呢化为了乌有，自己呢也因为这华人的身份呢被逮捕入狱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经过各种折腾的伍百福啊，只好改名叫安藤百福，重新呢创业谋生啊。日本投降以后，那日本呢到处是残垣断壁啊。农村的人口大量的涌进城市，结果呢就造成啊这城市里头人呐没有饭吃啊，哎，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这种找饭吃的人。这时候美国人呐运了好多的面粉过去，日本呢传统上啊是个吃米饭的国家，这面粉呢原来是贵族的食品，大伙儿一看哟，这回太好了，这么多面粉，来吧，咱们干嘛呀，吃面条吧。结果呢日本呐一下涌现出了几万家拉面馆，到处都看得见这排着大队等着吃拉面的人。回过头来啊，咱们再说这百福先生。有一回啊，他就走在街头，看见这几十个人呐站在那寒风里哆哆嗦嗦的排着呢等着吃拉面。他就想，哎呀，这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些什么人啊？这都是些没有家没有厨房自己也没法做饭的人。他们就惦记啊，赶紧的吃上碗面条，然后赶紧干活去。这百福先生就想啊，说我要是发明一种面，说这根本不用煮，拿开水一泡就能吃，那多有市场啊。于是啊，回到家以后啊，他就在后院的小屋里啊，立起了一口中华炒锅，干嘛呀？开始啊，琢磨这种一泡就能吃的面。这什么叫中华炒锅呀？其实就是咱们农村用那大柴锅。那日本人吃生鱼片他不用这种锅。不过我想呢，这恰恰是在台湾省嘉义县长大的百福先生最熟悉的炊具。可是这百福先生啊，他没学过烹饪，这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年多，这面条啊不是团成一块啊，就是撒碎成一地，哎呀，弄得他特别苦恼。有一次啊，突然间灵感大爆发，说我这面条为什么不能用油炸呀？这用油炸有什么好处？这面条用油一炸呀，它里头那水汽很快就蒸发掉了，而且呢这炸过的面条上的话会有很多的那种小细蜂窝眼儿，拿开水一浇，那开水立马就吸进去了，那面条不就胀起来了吗？就能恢复原状了，吃起来呀就有弹性了。就这么着，根本不用煮，拿开水一烫就能吃的方便面诞生了。那是1958年的。之后啊，过不了多长日子，大量的这种根本不用煮便于储藏的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方便面一下啊就涌向了市场啊。那么今天回头想想，为什么会发明方便面呢？其实啊，它是一种高效率快节奏生活的体现。有一次呢，这百福先生啊到美国去考察，他就发现，哎，说这美国人吃方便面很有意思，他 他是把这方便面啊一掰两块插在那咖啡杯里头，拿开水一泡啊，边走边吃。他忽然间啊就醒悟过来，说这方便面为什么在美国卖不好啊？因为这欧洲人呢，他不用碗也不用筷子呀。要想让这方便面走向世界，就得让它适应不同地方人的吃饭方式。所以啊，他就又发明了这种插在纸杯子里的杯面。这一下啊可不得了，方便面人气大爆棚啊，全世界的火车上、飞机上到处都是吃杯面的人，这杯面就变成了高效率的象征。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咱北京人什么时候开始吃方便面呀？那同样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呀，是一个讲究高效率的时代。什么时候？80年代初啊，改革开放的初期。我记得呀，那会儿的方便面呀很简单，就是一个绿色的小塑料口袋，好像是卖2.5毛一袋，还得要2两粮票。其实说实在的，当时不算便宜，一般人呀也不舍得天天吃，要么是买回来呀给孩子呀吃个新鲜，要么呢是偶尔出差在火车上啊奢侈这么一把。所以很多人这方便面记忆啊是跟火车联系在一块儿的。在火车上拿一个大搪瓷瓣缸子，泡上一包方便面，搁上个卤鸡蛋，再搁上点榨菜丝，盖上盖的一闷，过上一会儿打开了，香喷喷的一碗方便面呀，让这枯燥的旅行啊也充满了滋味。当时啊，记得说这有哪个学生到日本留学，说不舍得吃饭，天天吃方便面，我就纳闷，说这天天吃方便面，那得多美的一件事儿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说啊，这方便面啊没什么营养，而且呢，好像吃多了对健康不利，很多人啊就不敢再吃了。可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太空里啊，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发现号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打开了一包号称零重力的太空方便面，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为什么呀？因为这零重力的方便面啊，它是一个圆球形的特殊的形状的这么一种面条，那吃起来比那挤牙膏似的太空食品呐、啊，那顺口多了。发明这个方便面的呀，还是百福先生本人。那他这灵感从哪儿来呀？有人说啊，他是来自于天妇罗，还有的人说啊，是来自于咱们福建省的伊府面。我觉得这种说法啊比较靠谱。什么叫伊府面啊？赵恒先生的老饕面笔里啊专门记述了，老北京东安市场就有卖的，一个一尺多长的呀一个大面饼，2寸来高，是把这面条啊煮得了以后，煮到一个70-80成熟，晾干了，然后再拿油炸透了，吃的时候呢拿这开水啊这么一闷，然后呢再浇上这海米啊、虾仁儿啊、玉兰片、啊，熬成这汤汁，非常的鲜美啊。伊府面据说是清朝时候乾嘉年间有一个书法家叫伊秉寿发明的，因为这伊秉寿啊，他喜欢写字画画啊，朋友多呀，这来朋友到家里来，总得吃点什么吧？吃什么又方便又顺口呢？他们家的家厨啊，就发明了这款伊府面。伊秉寿呢在广东啊当过惠州知府，后来呢又到江苏扬州啊当过知府，到了还乡以后呢回到了老家福建，伊府面的吃法呢也就传到了福建。吴百福先生呢少年时候啊家境不错，可能在台湾啊就吃过这伊府面啊也未可知。 北京土著 瓷器啊， 天津味， 保定府， 那就一杯瓢。 你们北京人厚道，还是瓷器？ 哎，是瓷器啊！您就关注“徐徐到来话北京”微信公众号，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徐到来话北京”。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关注的都是真瓷器，徐德亮候着您。继续到来话北京，北京美食也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说过了方便面，我下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面茶。同样是用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但是面茶和方便面可不同。 面茶是咱老北京经典的风味小吃，面茶不是茶汤，而是黍子面或小米面煮成的糊状物，表面上呢淋上芝麻酱，芝麻酱要滴了起来啊，能拉成丝状，哎，然后绕着圈的浇在面茶上。老北京喝面茶呢，讲究不用勺子不用筷子，就是一手拿碗，哎，贴着碗边拿嘴啊转着圈喝，而且这个面茶很烫，其实说是喝还不如说是吸喽啊，这个碗里的面茶和麻酱一起流到碗边，再流入口中，每一口既有麻酱又是面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说起茶来呀，有很多可写的，古来呢就有茶经，那咱们要说的茶呢，又不是龙井，也不是茉莉花，那是什么新发现的茶也不是，就是北京有几种叫茶的小吃。北京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一样，也有很多的怪事，面茶就是怪事。怎么怪？你看明明可以说是粥，放点芝麻酱啊芝麻盐啊，但是叫茶。有一回我在小吃店买了一碗面茶，有一个外地朋友看不懂，哎，但是看我这不错，就指着我这个，我也要一碗这样的粥。服务员呢给了他一个小票，让他去另外的窗口取，他一看小票上写的面茶，就找服务员，我要粥不要茶，你给我换个粥的小票。由于这个怪名称啊，引起了不大不小的笑话。类似的名称不仅是面茶，还有杏仁茶、油茶、茶汤，这都没茶呀，但是叫茶。哎，这是不是为了消暑解渴的茶，而是可以充饥的茶。这种名称的由来可以说与北京的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地位是分不开的。在北京的小吃中啊，有两种很特别的茶，一个是面茶，一个是油茶，但它们也不是茶水，也不是饮料，是早餐啊粥类的东西。那什么叫面茶呀？有好些个朋友其实真是不知道，它就是一种啊用这个黄小米粉作为主料的粥。哎，此外呢还有炒芝麻、麻酱、麻油、盐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最终啊包成啊粥一样的东西。原料大都是咸的，因而这种面茶也是咸的。北京人大多在冬春两季食用，因为这个时候天冷，喝这个暖身子。当然虽说面茶主要是咸的，但有些人呢可能喜欢甜食，就不要麻酱，把盐改成白糖，那它呢就变成了甜面茶。在其他的地方呢，面茶可能会被作为早点和夜宵，但在北京可不同了，大家把它好像都当成好像下午茶似的。因而在北京的小吃店里呢，面茶通常在下午才会售卖。有这么一句诗说，午梦初醒热面茶，干姜麻酱总须加。这说的就是北京人喝面茶的习惯。他们大多是在午睡醒来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先来一碗热面茶，既爽口又能醒脑。而吃面茶的时候呢，北京人总少不了干姜和麻酱，看来北京人大都是重口味的，吃完面茶就能清醒的各干各的事儿了。这北京人喝面茶可不是直接一光当就完事儿了，而是很讲究吃法的。吃的时候绝不用筷子勺子这类餐具，用手啊一手端着碗，哎，一嘴沿着碗边转着圈的吞喽。这种吃法啊恐怕除了老北京人这再也没有这么吃的了。这也许呢是因为老北京人心急，刚这个端上来的热烫的面茶等不了，得不能等它凉了就得吃，所以从边沿啊一点一点的转圈，这样就不会烫嘴。这样呢一边喝这半碗的那边半碗的那面茶不就凉了吗？大概齐哎，再喝完那边这边又凉了，这省时间也能快到嘴里去。至于说这个面茶是怎么做的，其实也并不难，用到的原料就那么几样，小米面或者糜子面，哎，这个芝麻酱、香油、花椒啊、盐。那么先前要做一些个准备工作，就是用擀面杖把备好的花椒碾碎，然后呢再放一点盐，把两者拌成，这叫花椒盐。由于啊芝麻酱很干，接着呢给盛着芝麻酱的碗里啊倒些香油，这样在香油的稀释下，这味儿就更香浓。之后就正式的做面茶了。 先在锅里啊倒入小米面或者米子面，再加些个凉水调成啊稀稠合适的面糊糊或者叫面糊啊。但是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用凉水，还不能和得太稀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加火熬制的事儿了。大火熬的时候要不停的搅拌，等到快要翻滚的时候呢改成小火再熬一段时间，直到盛一勺面茶倒入碗中。面茶呀很粘稠而又容易倒出来，这时候就基本上熬好了。最后吃的时候呢，把面茶盛入小碗，再浇上一层芝麻酱，然后撒些花椒盐。如此一来，一碗老北京风味的面茶就可以任你吃了。除此之外呢，可能许多人不知道面茶还有食疗的功效呢，它可以消食，有助于胃酸分泌和食物消化，对于饮食积滞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常吃面茶还能止血凉血，对于那些个出血性疾病的患者，或者是妇科病的月经过多呀血崩的妇女，面茶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看来面茶的确是个好东西。那么今天的徐徐带来话北京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歌，歌名就叫方便面，由肖飞演唱。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的笑真的很甜，看得我口干，你不经意向我眨眼，我的口水已蔓延，我已不能停止想你，在每一个夜晚，我知道向你表白就在今天。我没有车也没有钱，也不会说誓言，我只有一颗爱你的心，能坚持500年。就算以后你的脸变得像方便面，我还是依然和你好到永远。最多的是时间，能和你分享的甜就是一起吃泡面，但是我的调味包还有惊喜和浪漫，我知道向你承诺就在今天。我没有车也没有钱，也不会说誓言，我只有一颗爱你的心，能坚持500年。就算以后你的脸变得像方便面，我还是依然和你好到永远。割舍不下，冰糖葫芦还有前门的茶，烧了红砖碧瓦，还多摩天大厦，首都，那可是全中国的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